来听歌，请欣赏那英带出的《借口不是理由》，万芳演唱的《一切如新》，齐秦带出的《无情的雨，无情的你》。 生命的花朵总有情。 过去的你，我不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 感觉就快走到终点，相信前世一定有缘，为何梦难圆？也走得太远，这里好像是天边，却没有找到梦见你的地点。就让一切顺其自然，我已经走遍你双眼里的视线，未来只是梦幻，可现实平淡，那爱的浪漫。 们的斜阳映照你的脸庞，忧伤的你像芦花在飘荡，微风泛起的水波让我想起你我相识的地方。你说要带我去那梦的水乡，一起去看那芦花在飞扬，春去秋来没有你的消息，我的爱人是否别来无恙。也许从此你将不再流浪，你已有了归航的方向。芦花飞扬，芦花飞扬，梦中的你不再忧伤。也许从此你将不再凄凉，你已找到温暖的怀抱。芦花飞扬，芦花飞扬，梦中的你不再飘荡。水乡，一起去看那芦花在飞扬，春去秋来没有你的消息，我的爱人是否别来无恙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十年算不算短？ 十年之间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 瞬间算不算长？ 和你一起的时候，

呼吸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过去的我们，我只是问候你。

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从身上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我看见温柔， 心中比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 愿人长如秋，一生都无憾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人， 有你人的朋友，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 但愿越长越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一生都无憾。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让它天长地久。

碎的旅程。